结果。若可离合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 我选了这把玩。 我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鸡汤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我选懂懂懂。 都是懂懂懂，今天来学的这一碗鸡汤呢，哎，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真的是很有道理啊。他就说到了，在人类里面呢，都有一个很可怕的基因 啊，什么基因呢、啊？ 欺善怕恶。 嗯、啊，对，因为越善良的人呢，就是越好欺负的嘛。 对，那你如果越强势、越霸道的话，反而人类会敬畏你或者是害怕你。这碗鸡汤就说到了哈，我们去攻击人家的时候，人家反而是尊敬你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知道吗？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是不会得罪人的，相反还会得到他们的尊重。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能勇敢重的，如果你畏畏缩缩不敢反击，那换来的就是对方的鄙视和拿捏。这就是人性，人性本身就是欺软怕硬，你越是退让就会越是欺负你。适当的攻击能让对方有勇有谋，不卑不亢，斗嘴不输阵，攻击不落下风的人，这样不仅不会得罪人，还可能更受欢迎。有很多人不敢去表达，不敢去反击，是因为害怕得罪人，害怕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毕竟没有人会乐意反复去做不平等的交易，所以以后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不尊重你，你可以大胆的去攻击，攻击每一个不尊重你的人，让他们也尝尝被欺负的感觉。 是啊，我们应该就是不要尊重回欺负你的人，因为他都不尊重你，你为什么要尊重他呢？这个是我非常的认同的。 OK， 如果有人一直说你矮的玩笑呢？ 矮的玩笑 也算是不尊重你、啊。 我要看是什么人吧。如果我要拿捏咯，如果你觉得他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还 OK。 这样我算什么人？ 你算什么人啊？你在我心。你是凡人吧，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今天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你身高的玩笑，你竟然还没有生我的气。 我 it's OK， 因为我觉得你是开玩笑、 啊、 我是会拿捏分寸的。 而且我是你过去最好的朋友 啊。你那么自信的吗？你确定吗？ 突然间要惹要拉关系， 你确定吗？ Okay， 然后呢，如果真的有人开你玩笑呢？ 我如果真的有人开我玩笑的话，我真的是会攻击回他吧，我会骂回他吧、你好像没有看过我骂回你的时候是吧？ 我没有看过你骂人呢、欸。 我真的是很少很少骂人。 对咯， 我对朋友的话真的是很少骂的，我都会能忍就忍的。我对谁最凶过呢？就是可能另一半吧。另一半看过我最凶的脾气就是他了，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我就敢发泄在另一半身上，但是在朋友身上呢，我就觉得不好，我怕你生气我。 OK， 回来我想问你一题，如果今天有一个我们过去的粉丝，他在你面前说：“哎呀，因为你矮又丑啦，还是佩丽比较漂亮，丽亚配上比较漂亮、 哎， 就是不尊重你，你会怎么回？”危机回来我们再讨论吧。 OK，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哦。Girls a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听过的歌曲来自 Girls Day 的 Come Slowly。那 Girls Day 的 Harry 呢，将会举办他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点钟的地点会是 Ze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动作要快喽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呢来分享的这碗鸡汤啊，是说一个心理的冷知识。如果今天有人欺负你的话呢，你如果是畏畏缩缩的话，他就会变本加厉。那如果有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你敢于回击，让他体验到被欺负的感觉，其实人类的欺善怕恶的心理就会实现了。那个人反而知道你不好惹，甚至可能尊敬你。这碗鸡汤你认同吗？ 我非常的认同的，因为他都不尊重你，你干嘛要尊重他呢？他都一直爬到你的头上了，你还要给他压住吗？这样子的话，你就很内耗啊，辛苦的是你自己啊。 OK， 所以回归刚刚我问你那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勾炫的粉丝在你面前讲说：“哎，英英你又矮又丑，还是 Kelly 跟莉亚还有小彤、楚英他们比较漂亮，而且是真的不尊重你，你会怎么回击？” 我就会跟他说：“为什么你也不把你放在那个 category 里面呢？就是 Kelly 啊、莉亚还有楚英啊、小彤里面的，你也放进去啊？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垫底了呀，垫底。” 你很烂呢、欸，你哎、欸，你很烂呢、欸，你 什么？对呀、啊， 如果有人这样子来讲你哦，你懂？你刚才已经花了十秒，这样 、啊， 又有点口吃。 你要把你放在里面了、啊，你就可以垫底啊！我不是垫底的那一个吗？我至少排在第四、第五名啊！ 你回击很弱哎、欸，你。 所以我不会攻击人呐、 啊。烂呢、欸？ 怎样来给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 有人这样讲，我就想说，你要不要开下自拍？ 快很 很准吧？ 这种是要快很准的。OK， 我这个不是说要大家去攻击人家。我觉得其实在学校或者是有时候友情或者是工作上面是这样的，有一类的人他们喜欢用微微开玩笑的方式去试探你的底线。然后如果你还是假设举个例子啊，像以前可能 Mac 会笑我讲说，哎呀，伟俊啊又要迟到了什么什么，就是一直在讲一些无微博哎。那如果我配合他的笑话或者是我觉得好笑，他们其实心里会觉得，哎，伟俊好像不生气我，他下次就会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们这样子讲了你过后，你讲出来，那些人就会讲说，你为什么今天变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要配合我们？所以其实如果今天这个人他的言语，各位朋友，只有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我真的以我的经验跟大家说，你有这个资格跟用这个胆量去脸臭给他看，懂吗？就是你给他知道不好意思，我这样子不舒服，至少人真的会有一种 sense 会觉得，哎，这样子讲他不要了。如果他下次再很白目的去做呢，你就有资格有证据可以骂他，别人也会看到的。 怎么 Mac 让你不舒服是吧？ 不然我为什么跟他拆？ 原来拆伙的原因是这个吗？那你不舒服、啊、 一方面是公司安排啦，我要留下来带你哦。 所以 Mac 走了，我来 Hello excuse me， 所以 Mac 走了，我来到这里有让你舒服一点了吗？ 有啊， 哦哟， 因为我一直看不到你，我整个 studio 只有一个人嘛，你 太……那你第四次踩我了，要怎样？我不舒服哦，我生气哦， 这样就吃药啊，吃那个抗生素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话，就离开他呗，他在攻击你，他都不尊重你，你就不要尊重回他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听过的歌曲来自 Lisa Lafin 的 Crazy。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懂懂懂，来懂的这个潮语，可能很多人听过，叫做大龄女子。 哈、嗯，岁数很大的女生吗？ 大，很大个的大，年龄的龄，女子 girls， girls 就是形容她很老的意思。 怎么可能？ 大龄女子吗？ 这样我们公司谁是大龄女子？ 我不敢说，因为好像最老的是 谁？ 我没有没有，来我们来猜一猜。 我们的新台长吗？ 什么？哎、 欸，你很没有礼貌。 我是说我自己好吗、哦、？Excuse me 。 你不算是大龄女子， 不算是大龄女子。 OK， 大龄女子真的不是指你年龄大，没有那么简单。哦，新潮语来的。 它是行为上。还是哪一方面呢？ 真的就也是用来形容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的大龄女子、啊。 然后是褒义词，是称赞来的， 称赞来的。 对，来猜猜，大胆的猜， 应该是形容她的穿着比较成熟一点点，就形容着她是大龄女子，因为大龄女子代表着她的岁数比较大吧，大的话穿着会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就是形容这样的女生，是不是？ 错 啊。大龄女子，大龄龄龄。 OK， 再给你一点 tips 啊，她需要一点双关语的。 双关语啊， 你念起来，哎，好像她跟某个字义是很像的。 大龄，大龄，哦，大龄，大龄，就是形容你另一半大龄女子。 恭喜 Y Y Y 莹莹，今天 真的呗， 答对了50%， 可以 放一下，可以庆祝一下， 哦耶。 OK。确实是用来形容打铃 ，OK 啊，可是你只猜对一半，回来再猜另外一半，好不好 ？OK， 没有问题，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选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晚点》。张碧晨《爱的史诗》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两天呐、啊，9月12号还有9月13号，晚上的8点钟，地点都是一样的。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啦，第一场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没关系，第二场有加票啊，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购买到喽。 赶快去购买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我们继续来猜猜刚刚提到的潮语呢，叫做大龄女子，不是说你很老啊，也不是说你年龄大了啊，来猜猜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刚刚 Broccoli 有跟我说你要谐音谐音一点的，所以大龄大龄大龄应该形容着大龄， 对， 大龄女子、那应该是形容着这个女生很温柔的咯，因为会叫你大龄的都是比较欧美式的，欧美的国家的人呢、比较温柔体贴，就是比较 较 浪漫 浪漫一点的，所以应该是形容着这个女生很浪漫很温柔贤妻良母的感觉啊。 你的答案其实已经差不多对，但是思路可能要换一下 啊。怎么换呢？换去哪里啊？ 就是女子其实也是有藏着一个线索在里面 啊。女子女子 打铃你猜对了，要给你五十分 打 啊。女子看你可以再讲去掰。 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子 女子不是靠这个双关语了 哦，不是双关语啊。 你刚刚好像白痴。 Hello， 对，女子，女子，女子， 大龄女女子啊，应该是哦，女子如果拼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好字， uh-huh. 代表着这个大龄是一个好人啊。 我必须说，微微莹，今天你真的是大龄女子，因为你180%答对。小姐，请不要对着麦尖叫，很刺耳。 我好聪明哦。 可是你真的100%答对了，哇，真的是蛮厉害的。OK，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龄女子，大龄女子本来原本的意思是哦，你年龄大好像不好听，但现在一个新的一个反讽，不是一个反面思考、 okay? 逆向思维的一个说法呢？大龄女子，我的大龄女子黏在一起变成一个好， 好字， 我的太太，我的大龄是一个好老婆、 oh, 啊， 你就是一个大龄女子。Oh. 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说你的男朋友叫你大龄女子，你要说谢谢 BB，、 哎、 代表你是一个贤妻良母，很好的伴侣。 哦、 啊 ，darling 女子好 ，darling， 原来是一个好的形容词。 Good.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darling 女子、啊，好好的 darling 女子，还有就是颜值很高的话，叫她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勾选校花2025吧。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 hashtag 勾选校花2025，还有 tag 勾选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呢就可以啦。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啊。 相信跳跃浏览 GoShen.ny， 等你来参加咯。 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蒋姿怡的风铃。 GoShen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风铃音响帅哥来了，大家赶快来到 GoShen 的 IG 呢，来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 Reels 呢，就李欣一来到了我们 GoShen 这里，来拍这个很可爱又很帅气的 Reels， 我们来听看看呗。 Hello 我是楚音。 Hello 我是小彤。 Hello 我是欣一。 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小游戏，让李欣老师来玩一玩的。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粉丝们为你取的称号，那你就要选出三个你认同的。 那第一个高音小王子，可能这个事情是在我这个音乐的领域里，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擅长的。 嗯， 这个也不能说就跟自己比吧，我觉得要超出于其他的能力，肯定是高音嘛，所以这我自己认同。 好，高音小王子。 第三个吃货，我还是蛮认同。 好， 就包括这一次来到马来西亚，真的是今天录制，昨天呢，我们也是出去吃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对，吃了，然后还有那个妈妈酱，然后椰浆饭是我上次来有吃，但是这次特别。想吃的 就想要尝试别的， 过两天肯定吃。 哎，确实有，像我们之前都访问了不少一些海外的明星、 嗯、 他们每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做宣传的时候都有统一的回答， 对， 马来西亚食物真的很棒， 尤其是 nasi lemak， 对、啊、或者是像我们的肉骨茶、 嗯、 又或者是哎，可能妈妈档 榴莲 其实都是虏获了很多海外明星的一些芳心。 是， 那这一次李欣一呢，除了是他的高音小王子的身份来到这边、 嗯、 他其实也有很多很搞笑又很可爱的互动，大家来到郭轩的 IG 来看看这个 Reels 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知道他认可的第三个粉丝的称号是哪一个啦。 所以大家赶快去看起来吧，守住郭轩 Beyond Trend。